八点黄金五合一，林以乐牧师、全灯法师谈单身与已婚。 单身的时候你可以做自己很喜欢做的事，将你所有的时间奉献给大众。 有一种人一定不适合结婚的，就是那些只是懂爱自己不懂爱人的人。 微网红本地游带大家去寻找打卡圣地，8月19号星期四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8月19日，国安处拘捕四名港大学生，涉嫌宣扬恐怖主义。 612人道支援基金将停止运作。 香港马拉松10月24日复办，跑手赛前需打两针并检测。 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与塔利班高层领导人会面。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八月19号来到8点10分，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收听紧的是千禧年代。早晨，我是萧乐文。讲下天气的情况，外面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0% 的。有关于疫情方面，就是见到疫苗方面，见到中大一项的研究就说，在今年4月开始，在接种中心就招募了几百个人是去参与研究，是分别有些是接种科兴，有些是接种伏必泰的人士，就说发现到接种科兴疫苗的一些研究对象，现在说抗体的水平有些都比较低一些。就着这个情况，我们稍后都可以找专家说一下，究竟那个研究有些什么可以给大家再知道清楚多啲啦。另外有关于渣打香港马拉松，其实喺上年因为疫情就系停办嘅。最新嘅讲法就系话咧，可以喺10月24号咧可以复办翻呢个嘅实体嘅赛事，9月2号咧可以开始报名噶咯。咁而家都话因应疫情咧，有啲措施要做嘅，包括就系话一啲参加嘅跑手啦，需要喺比赛之前14日咧系要打晒新冠疫苗啦。比赛之前21日咧系未有离开香港啦，而比赛之前72小时之内咧亦都要有一个嘅新冠病毒嘅核酸检测嘅。就住咧马拉松呢啲大型嘅运动赛事，而家预啦10月都可能咧可以系有望可以举行啦。你又点睇咧？对于一大班人会唔会有机会有啲人群聚集而造成一啲嘅风险咧？你又点睇？欢迎打你18723111，18723111嘅电话旁边咧有政府专家顾问，亦都系中大呼吸系统讲座教授，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早晨， 系早晨，你好。 早晨，许树昌教授，讲下你哋中大嗰个嘅研究先，系咪话有啲科兴疫苗嘅接种者话，即系睇到喺几个月内咧打完针之后，个抗体水平都话跌到比较偏低嘅水平，可唔可以讲下点样嘅呢个系？ 系啦，呢个研究咧系4月1号开始嘅，今年。咁係食物衛生局係贊助嘅，咁我哋咧就總共招募咗700人啦，有350人咧就係打呢個科興，350人就係打伏必泰。咁佢哋都係喺4月至6月底3个月內就招募完成嘅。咁打完兩針之後咧，我哋就會抽血睇下佢1个月、6个月、12、24、36个月嗰個抗體水平。同一時間都睇埋嗰個 T 細胞功能，咁嗰個兩隻疫苗咧，嗰個 T 細胞功能咧係相若。佢哋即係話如果就算你受感染咧，你係減低咗一患重症同埋死亡風險。但係如果睇嗰個抗體水平咧，喺科興嗰個組別咧，就係頭嗰160位裏面咧，有80位咧喺1个月嗰度已經係偏弱嘅啦。咁所以咧，我哋就係聯絡翻80位嘅打咗兩針科興嘅人士咧。咁琴日開始咧，就係用一個隨機抽樣方法就打第三針。咁即係話咧，一半人咧就係打科興做第三針，另外一半人咧就轉打伏必泰。咁就睇睇究竟邊一個平台咧係作為第三針咧，係可以將嗰個抗體水平咧係提升翻。 我想知头先你话即系可能见到科兴啦，有一半嘅研究者咧，都系话打咗之后1个月度咧，就已经跌到个抗体水平比较低一啲啦。有冇话低到系点样啊？嗰个水平系可唔可以即系譬如抵抗到病毒啊，或者之前讲嘅重症啊等等，嗰个效用仲喺咩度咧？跌到个水平咁低？ 我哋用一个系替代中和抗体嘅水平去度啦。咁一般嚟讲，如果你个抗体水平太低咧，咁你就减低咗你抵抗有症状感染嗰个风险啦嘛。咁佢系偏低嘅。 系。 咁所以系有一个需要咧，就同佢哋试下睇下第三针。究竟用哪个平台是可以将那个抗体水平提升化。 有没有了解到个原因是为什么会在科兴出现这个情况，是不是跟那个滅活那个技术的平台有关系还是怎 样？估计都是跟那个滅活那个技术平台相关的。除了我们留意到个抗体水平低，那早些的时候呢，就养和医院和港大高本恩教授他们都有相关的观察到都是 一致的。 剛才你說跌到去到一個月之後接種之後一個月到就已經跌到比較低了，再繼續下去是不是都是一路呈跌下去的形勢，還是其實跌到一個位置其實都是差不多不會再跌的了，那些抗體水平 隨著時間，其實如果你不打第三針，那個抗體是繼續跌的。咁已經有啲研究睇到差不多你六個月內已經跌 20% 的了，就算平均來說。 以呢個情況，理論上，譬如打咗科興兩針嘅人士啦，個抗體水平係一個月後開始睇到低，一路跌落去啦。其實應該大概去到咩時間要打第三針咧？ 嗱，咁呢個咧就冇人係話好肯定咁樣講嘅，因為頭先我都提過啦，佢兩隻疫苗，無論你係伏必泰或者科興，佢個 T 細胞功能係存在噶嘛。咁即係話你佢係減低咗你感染之後患重症同埋死亡風險。所以咧就话冇话得到话几时要打第三针嘅，就算系打第三针咧，就首要嗰啲都系俾嗰啲系器官移植啊，或者系骨髓移植啊，或者免疫系统有问题嗰班系应该优先打，因为已经有数据就系睇到嗰班人嗰个抗体系特别低，出唔到抗体地方。 因为我就谂紧，其实即系疫苗接种嘅计划啦，由二月尾开始到而家都一段时间啦，差唔多半年到啦。咁可能有啲人之前都打咗科兴嘅，如果佢嘅抗体水平根据研究所讲，都有相当部分嘅人系会跌咗咁多嘅时候，佢哋系咪都要特别留意啊？或者有啲咩要提一提佢哋咧？咁 冇咩特别留意嘅，因为而家香港本身疫情又比较系稳定啦。咁就。暫時如果你是健康人士呢，你是沒有這個急切需要打第三針。相反呢，就是可能遲些會有個決定，就是如果你是接受過腎臟移植啊、器官移植啊、骨髓移植啊，或者你是吃緊一些減低免疫系統功能的抗排斥藥，那類人士呢可能就會被他優先打第三針。 咁你頭先講到話有一啲人士即係之前打咗科興嘅抗體而家比較低啦，都話係已經打咗第三針，佢哋做緊研究，幾時會有結果？究竟知道係適合打科興第三針多啲啊，定係即係所謂溝針伏必泰咁樣好啲咧？ 我哋琴日就有31位就打咗第三針啦，16位係打伏必泰，15位係打科興，咁跟住嗰幾個禮拜咧都陸續啲80人會係轉報翻嚟打曬。打完曬第三針之後嘅一個月後，我哋會再睇睇嗰個抗體。咁之後第六個月啦，亦都會再睇睇佢可唔可以維持到幾耐。咁我相信大約係10月中打後咧，就應該會有第一個月嗰、那個嗰、那個抗體水平可以睇到。 OK， 好。另外都想問一下許樹昌教授，因為見到早前有一單嘅源頭不明的本地個案，因為說他潛伏期內都是沒有去外遊的，他就是一個在機場貴賓室即負責送食物的一個女職員，現在衛生防護中心都懷疑他可能跟一些轉機客的接觸可能因為這樣而是一個感染的渠道。你怎麼看這個針對可能轉機客可能是一個感染的風險，有沒有什麼措施要再做多一點呢？ 嗱，呢個個案就係比轉機客感染機會最高啦，因為轉機客就唔使嚟到香港驗核酸。咁有啲咩要做呢？所有機場員工一定要盡快打針，起碼你有一個保護先啦。咁除咗機場員工咧，嗰啲酒店員工都要啦，因為你都聽到另外嗰單即係外佣入境都係可能係喺一個酒店檢疫期間係俾對面放手感染。所以喺機場啊，同埋喺啲檢疫酒店工作嗰啲員工係最高危嘅。 但針對轉機客咧，因為我見有啲提到話啲建議，係咪真係如果從風險角度諗，係咪要停曬一啲高風險地方嚟嘅轉機客咧？咁或者轉機客就算嚟到機場，同一啲出境客又係咪可以一齊喺個貴賓室嗰度用？使唔使分開咧？咁你又點睇呢啲類似嘅諗法咧？ 如果你做到分區嘅話，咁就最好啦。即係譬如你知道某幾個國家嘅比較高危啲嘅，你可能要去集中去某幾個區。咁但係香港嚟講，我就唔知嗰個設計係咪可行，因為我都用過國泰嗰啲嘅貴賓候機室，係啦，變咗你又唔知佢點樣再分。因為你始終嘅入口出口都係嗰度。咁呢啲要機管局同埋啲航空公司咧自己商討下。究竟有冇可能係將嗰啲唔同風險嘅過境人士咧，係分區處理？ 停曬話啲高風險嚟嘅轉機客咧，呢個又得唔得咧？ 停曬又唔可能嘅喎，因為你而家係你呢個員工自己冇打針啦。咁你停曬嘅話，對嗰、那個航空交通啊，同埋經濟嗰個影響亦都好大嘅。 另外咧，我見到有報道就話咧，荷里活女星尼哥傑曼咧講佢係今個月咧12號嘅時候咧，由澳洲佢就坐呢個私人飛機嚟到香港咁啊拍劇。咁亦都有傳媒咧見到佢話嚟咗香港之後兩日咧就去中環嗰度嘅服裝店嗰度購物啦。咁就有人質疑啊，點解佢唔需要做檢疫咧？咁見到明報嘅報道都有問翻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嘅，咁佢問佢係咪一個豁免檢疫入境，咁佢回覆咧就話咧係根據規例咧係獲檢疫獲豁免檢疫嘅，亦都係獲批准可以喺香港進行一啲指定專業工作相關嘅活動。對於呢啲有特定嘅人士咧，有指定工作活動嘅人咧，獲得豁免檢疫啦，這個嘅風險對社區大唔大？ 咁視乎呢啲工作人員佢本身係咪打咗針啦，佢係咪定時做呢個核酸測試啦，同埋佢係咪一個點對點工作，即係譬如佢喺酒店出去某個商場，佢可能係拍緊劇，佢未必一定話真係 shopping。咁你去到嘅時候，佢係可能係拍完之後，佢咪點對點直接翻酒店咯，就唔係話通街行啊咁樣。咁如果佢係啲員工打曬針又有抗體。又定期做核酸測試咧，咁我相信個風險咪減到最低咯。咁呢個豁免權係商邊局嘅決定嚟噶嘛？ 唔好意思啊，許處長，因為有個特別交通消息阻一阻你啊。特別交通消息就係、接獲咧港鐵通知，由於將軍澳線近油塘站附近咧有信號故障，列車駛經鰂魚涌站至到油塘站路段時候咧，需要減慢車速。將軍澳線由北角往寶林以及康城方向的行車時間預計需時額外5至8分鐘。現在將軍澳線月台上面的乘客都比較多，所以請乘客為行程預留充裕的時間。另外就想問一下有關於馬拉松，現在都說預10月24日可以復辦個實體賽事，剛才都講到一些因應疫情做的措施，譬如說比賽前14日要打曬疫苗，21日不可以離開香港，比賽之前72小時之內都要有一個嘅核酸檢測是陰性的等等。覺得呢些措施是保唔保障到啊？夠唔夠啊？許樹昌教授， 呢些措施都起碼提供到一個保證，就是佢又打咗針，佢又有抗體，咁同埋佢係都可以話係減到風險最低嘅。 整體嚟講，因為佢哋譬如跑馬拉松就即係冇得戴口罩噶嘛，呢啲位置有啲人群聚集，咁會唔會如果真係萬一有事嘅時候要追蹤，又有啲麻煩咧？ 咁第一佢個人數都係有限咧，即係冇以往咁多人嘅啦，應該以往可能你講緊40,000人，咁你而家應該係減咗人數。第二就係佢又打咗針，又有證明，又有抗體。另外，相信佢做嗰個核酸檢測都比較做得頻密啲。咁透過呢啲措施咧，都係減到最低嘅。你冇可能要啲馬拉松跑手戴口罩跑，呢個冇可能嘅嘛。 佢話 佢喺户外跑個風險又低啲嘅。 OK， 因為佢話比賽72小時，比賽前72小時之內係做嗰個核酸檢測嘅。這個使夠唔夠啊？其實喺核酸檢測嘅次數上面。 其實如果已經到咗香港，我就覺得你48小時內就得啦，因為你而家都有充足時間。 好啊，唔該曬許樹昌教授，同你傾到呢度，多謝曬你。有啱啱傾過咧，就係政府專家顧問，亦都係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嚟嘅。另外講到馬拉松，而家由上年咧因為疫情停辦啦，去到今年話預10月24日可以復辦翻呢個實體賽事咯。又請一位嘉賓喺電話旁邊同我哋傾，有香港業餘田徑總會行政總監伍於豪，早晨。 早晨，主持人。 早晨，吴宇豪，点睇？而家话可以复办，不过就有一啲条件，就系、是、譬如人数上面名额啦，就由2019年7万几个，而家去到18000几个啫。咁另外头先有几个嘅防疫要求都讲到，譬如要做检测啊，要打针啊，亦都比赛之前21日唔可以离开香港啊。点睇呢啲安排？ 我諗呢個都係即係政府有關部門方面咧，即係都一路睇翻疫情嗰個情況咁去做啦。咁當然即係我哋由自從2020年嚇年頭嘅時間就即係都啲賽事啦，即係無論係即係甚或乎一啲日常嘅經濟活動咧，都即係由要完全停咗啊，或者好大影響啊。咁之後即係當個疫情都慢慢回復翻，即係緩和咗嘅時間，咁其實唔同嘅活動我哋都希望慢慢慢慢一步一步嚟啦，咁所以其實即係我哋都同政府唔同部門咧，都即係溝通咗好長時間，咁都係呢、這個即係都係我哋希望踏出嘅第一步，咁慢慢慢慢就即係如果係一路順利嘅，咁即係之後嘅賽事或者其他活動咧，就可以即係慢慢慢慢陸續回復咁樣啦。 估計喺頭先嗰啲措施之下，有冇機會仲有一啲風險啊，或者爆發嘅情況咧？ 咁因為其實即係都係我諗喺個疫情之下啦，咁我諗都冇人可以話所有嘢係完全絕對百分百嘅，咁但係我哋即係只能夠即係同政府或者即係都尤其係即係衛生當局嗰邊咧，咁佢哋嘅即係一啲指引咧，或者係一啲建議咧，咁我哋盡量就去配合。咁當然我哋亦都會參考翻，即係除咗話喺呢個香港政府嘅專家方面咧，咁另外我哋都參考，即係盡量會即係參考多啲其他外國一啲都係大型嘅一啲相類似嘅賽事嘅一啲指引咁樣啦。 見到今次好似話係咪話起步之前都要戴口罩，淨係比賽嗰陣就可以唔使戴？咁同埋係咪話流水式起步啊？有冇係咪有啲咁嘅安排啊？ 係冇錯，咁其實就我哋10公里啦，半馬拉松啦，同埋馬拉松咧，三個距離咧。咁我哋除咗係比較精英嘅300人係會係用一個類似以前嘅即係傳統方式，就係、是、有嘉賓或者係工作人員嘅鳴槍之後起步，即、就、係、是、同一時間起步之外咧。其他嘅跑手咧都係即係會係用一個即係流水式嘅起步啦。咁其實個情況咧就係、是、會比較彈性，因為其實嗰、那個我哋而家其實都用咗一段時間嘅啦。咁我哋計時方面咧就係、是、有一個每一個人嘅號碼簿背後咧，咁佢哋有個晶片嘅。咁佢哋當經過起點嘅一啲計時地氈或者計時儀器嘅時間咧，佢哋我哋大會就會記錄到佢嗰個起步嘅時間。咁終點我哋都有同一個即係設置，咁變咗其實我哋就希望跑手就唔需要同一即係真係同一時間可能幾千人一齊喺起到起點度等，咁等到響安嗰下先去起步，咁變咗其實咁嘅方式咧，就會再將個人群即係人起點嘅人數咧，就盡量去減少，咁同埋即係等佢哋都係。放心啲，即係可能附近都仲有空間啦。每個跑手佢都有個距離。咁而嗰個口罩嘅情況咧，咁都係嘅。咁其實就係會係喺即係起步之前啦，或者喺個起點嗰個位置啦。咁佢都係需要戴口罩嘅。咁可能我哋都係會喺起點之後，佢哋戴住口罩經過咗起點嗰個位置之後一段時間啊，等啲跑手跑手與跑手中間嗰個位距離咧，就再拉遠少少時間咧，我哋喺側邊都都會有指示去俾翻啲跑手啦。完過咗呢個位置之後咧，佢哋就可以係即係除低口罩。咁當然我哋亦都會側邊一個擺足夠嘅即係一啲口罩嘅回收桶啦。咁去亦都有專人去處理翻呢啲口罩啦。咁跟住佢哋就可以繼續翻佢哋嘅路程咁樣，咁直至終點。咁去到終點嘅時間，我哋都大會即時會派翻個口罩俾佢哋，咁佢哋要戴咗口罩先可以離開翻終點嘅位置，去再譬如話攞翻佢嘅行李啊，去落去再處理翻佢自己即係離開個會場咁樣嘅。 OK， 總之就係起步之前完咗跑完之後都要即刻戴翻口罩啦。但我想知道咧，譬如除咗本地一啲跑手之外咧，往年都有啲外嚟嘅跑手噶嘛，今次嘅比賽會唔會有㗎？ 呢度我哋就都係睇緊嘅。咁初步咧，其實即係同政府去傾，政府即係方面都希望我哋就只係邀請翻一啲可能一啲比較低風險嘅地方啦，地區嘅運動員啦。咁當然我哋會嘗試嘅。咁但係就算佢哋如果係低風險嘅地方嘅跑手啦，咁特邀嘅跑手啦，咁佢哋都係必須要跟翻足一個檢疫嘅最低要求。咁因為檢疫嗰個時間或者安排咧，其實會即係因唔同嘅時段咧，喺即係政府嘅入境方面嗰個防疫檢疫安排咧，都會係有變動。咁會我哋一定會喺即係同佢哋去溝通嘅時間都係講到明，而家係可能係14日嘅，咁但係到期時有機會會因應政府嘅最新安排，會係再有一個更新咁樣，咁係要跟足，咁而中間亦都好似即係一般咁樣，亦都要定時去做檢測。你如果係特邀嘅選手之外，除咗喺檢疫期間，咁亦都係佢哋出賽前嘅48小時之內咧，咁亦都要做多一次或者係咁深入更多嘅病毒檢測咁樣嘅。 OK， 唔該曬吳于豪，多謝曬你，同你傾到呢度。 Okay, 好啊，吴于豪咧就系香港业余田径总会行政总监嚟嘅，同我哋讲到咧就系而家话渣打香港马拉松咧，预啊10月24号就可以如期系一个实体赛事咁样去举办啦。咁而家话咧名额就18,500个，就分全马、半马同埋10K， 即系十公里。咁一啲嘅名额上面咧，今次都有限制，系少咗嘅。你又点睇咧？对于一啲防疫措施又点睇咧？喺马拉松方面，欢迎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引渡案在加拿大的审讯结束，未有即时宣判。加拿大卑斯省最高法院法官霍姆斯话，会在10月21日公布裁决日期。内地传媒报道，预计会在10月下旬或者之后有裁决。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早前宣布提前在9月20日举行大选。报道引述观察人士认为，法官显然是希望将这宗案件交由大选之后新上任的加拿大司法部长来处理。警方国安处拘捕4名港大学生涉嫌宣扬恐怖主义。事件涉及港大学生会评议会早前通过有关悼念七一次警案疑犯的议案。消息指4人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国安处高级警司李桂华形容有关动议令人咋舌，美化恐怖主义。他又说会约见当日其余与会者，了解他们的角色和投票原因。被问到学生已经道歉和撤回议案，社会是不是不会给予年轻人更生的机会。李桂华说执法者的选择不多。另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宣扬恐怖主义属于严重罪行，警方不会因为涉嫌违法人士有特定角色而放弃检控。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就呼吁市民做任何事情之前都要从守法角度三思。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透露，大约有4500名美军人员而家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但奥斯汀承认美军人员而家聚焦于确保机场安全，未能够协助撤离工作达至目标。奥斯汀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一起会见传媒。奥斯汀说，美军同塔利班暂时没有敌对的互动，美国同塔利班高层的沟通线路保持开放。米利透露，塔利班启动安全通道，俾持有护照的美国公民前往喀布尔国际机场离境。另外，阿联酋证实逃离出国的阿富汗总统加尼身处当地。加尼说支持塔利班同阿富汗前政府官员谈判，他重申离开阿富汗是要避免流血冲突和更大的灾难。在阿富汗东部城市贾拉拉巴德爆发反塔利班示威，塔利班武装人员向人群开枪，至少三死。塔利班高层同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会晤，不排除是同组建政府有关。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宣布，由下个月起为全国民众注射新冠病毒加强剂疫苗。

继续支持香港运动员，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最新战报。 港台电视31由8月25号起，每晚9点半东京残奥时刻，速递即日赛事精华， 加上手语同步传译，让体育面前人人平等。 撑本地运动员，为残奥会选手喝彩。 港台电视31，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他曾经患有躁郁症，但他学习与病共存， 透过外展和潜水教练工作治愈之外，更推动精神健康和社会多元文化。 今个星期日，由创办社企 Encompass 的 Benita 分享他怎样将躁郁化为能量。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严楚碧、梁雪怡主持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2021年8月19日，国安处拘捕四名港大学生，涉嫌宣扬恐怖主义。 612人道支援基金将停止运作。 香港马拉松10月24日复办，跑手赛前需打两针并检测。 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与塔利班高层领导人会面。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嚟到，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讲到有关于咧渣打香港马拉松，话嚟紧10月24号咧可以预计可以复办翻啦。咁啊，你又点睇咧？对于一啲大型嘅运动赛事，有机会咧，而家预十月咧系可以举办翻啦。虽然今次咧见到话个名额上面咧系比起过往都系少一啲，亦都见到一啲嘅防疫嘅措施要配合嘅，包括就话即系比赛14日咧或者之前咧要打晒针啦。亦都讲到咧话要喺比赛前72小时要去指定的地点做政府认可的核酸检测，还有也要填健康申报表，是确认自己在过去比赛之前21日是未到过香港以外的地方等等的，有这样的防疫措施要配合的。你又怎么看？欢迎打来18723111，有关于渣打马拉松这个的情况。另外有一个的事件之前在一些报章都有报道，就是说有一个企图贩毒被判囚23年的青年，咁佢之前咧呢一个案件咧就系上诉得席嘅，咁喺上诉庭嗰个嘅判词嗰度咧就系披露到咧话当日咧涉嫌游说佢认罪的一些叫做师爷的人士呢，就说他的是案底累累，咁亦都喺个判词嗰度呢是质疑师爷点解呢是可以受聘于律师楼呢，既然佢案底累累，同时呢又说他点解可以是探到一个还押的被告呢，喺判词度有啲咁嘅质疑嘅。对于所谓师爷嘅工作呢其实係点嘅呢，佢同律师楼嘅关系系咪一定系一个直接聘用嘅关系呢，同埋点解即师爷同一啲嘅被告系可以咁样嘅接触啦，佢哋嘅本身佢哋嘅互动又会系点样嘅呢，都可以请一位呢法律界人士呢同我哋倾下嘅，有立法会议员执业律师谢伟俊。早晨。早晨谢伟俊。可能那个的电话的线路就要再是联络回谢伟俊。刚才讲到这个案件其实涉及一名的25岁的青年，就是马家健。谢伟俊现在在电话旁边，早晨。 早晨谢老板，早晨大家好。 早晨谢伟俊。刚才讲到说马家健这个案件大家引发到就是究竟师爷这个的角色呢究竟是怎样的呢，大家都想了解一下，即是为什么今次即是在判词那里提到说师爷案底累累，但是呢就会受聘于律师楼，亦都是可以是探访一些还押的被告。我们首先想了解先，所谓师爷有没有一个正式的称呼呢？其实 呢都是行里面的俗称的，其实都是律师行的员工啦。咁但系师爷咧有感觉就好似我哋以前叫一啲譬如做 CID 嘅警员叫探长咁啦，即系以往嘅时候比较兴，其实就已经冇咗即系真正嘅名叫师爷嘅。但系通常我哋理解咧，师爷一般咧就会系啲比较特即系另类嘅员工嚟嘅，佢哋嘅工作咧主要系或者虽然佢哋本身唔系有执业有牌嘅律师咧，但系由于佢哋可能工作时间比较长喺律师行业咧，所以比较掌握到点样去运作啦。咁而都视乎佢系做于民事嘅或者刑事啦，即系民事方面就可能系一啲嘅 關於即房地產買賣嘅契約嘅問題啊，或者其他甚至商業上嘅嘢咧，而刑事當然就處理刑事案件啦。咁而師爺最大嘅特點咧，我哋行家即係行裏面講咧，往往都知道呢種師爺咧就係、是、可能係唔係話就聘律師行攞一個人工咁簡單，而係往往咧會有個分成嘅，即係佣金嘅問題，甚至有時可能天一半地一半啦。同埋再嚴重啲咧，有啲我哋都知道有啲律師行咧，可能咧係根本係師爺做老闆嘅，而係請啲律師咧係做一個表面上掛住個牌。咁呢種情況特別多咧，就係啲住喺外國，譬如英國過嚟嘅律師咧，佢哋人生路不熟咧，於是想馬上開檔咧，就揾一啲師爺咧，就真正喺度幫佢做真正。所謂打息咧，做曬所有嘢，控制曬所有律師行嘅運作。呢種律師行就最危險嘅，因為佢哋真正嗰個老闆就係師爺本身。咁而師爺咧，由於佢哋唔係律師咧，所以佢哋往往咧操作上咧就可以話自由好多，括住自由。就佢哋可能又冇咁受律師會嘅監管啦，跟住佢哋自己可能喺操作上又會係比較會係多啲。所謂靈活的手段，例如說教啲當事人怎樣講故事啊，怎樣編造一些嘅唔應該有的事實啦，又或者是接受一些費用方面都可能比較係誇張離譜啲咧，咁亦都可能同往同啲大律師之間咧又多啲古靈精怪勾當啦，呢啲冚唪唥都係我哋見到行裏邊一啲舊病嚟。 係，但師爺同埋律師行頭先你話可能即係佢未必係個關係，未必係直接受聘於律師行啦。咁佢哋頭先話可能係一啲分傭嘅時候，通常係點樣分嘅？有冇話係即係佢哋都會食大嚿啲，定係主要都係律師行咁樣嘅收錢嗰度？ 理論上原則上佢都仍然係受聘嘅，都係掛住律師行嘅員工嘅名。但實質上咧，佢哋就唔係好注重份人工噶啦，實質上就喺嗰個分成方面咧就為主嘅。咁至於分成嘅比例咧，就即係如果正常嗰啲，可能係大家對分啊，咁呢啲係屬於正常啲。又或者攞一部分嘅佣金，例如話兩成啊、三成，呢啲係正常啲。有啲更加離譜咧，就係師爺攞咗啲錢之後咧，先決定分幾多俾翻律師行嘅。咁呢啲就特別誇張嘅情況都有嘅。 嗯，但師爺即係就咁聽落啦，係冇任何嘅，譬如資歷上面嘅要求啊，啲咩規矩要遵守，好似譬如律師咁，係冇呢一啲嘅限制噶嘛，係咪？ 冇嘅，只要足夠人物關係啊，揾到客翻嚟嗰啲就已經可以做，往往就係最成功嘅師爺添。咁所以係比較危險嘅。 嗯，但有冇話即係譬如師爺係唔可以俾一啲法律意見咁嘅咧？ 亦都冇，理論上當然咧，就係真係律師先可以俾意見啦。但係往往啲口頭上傾偈，飲杯茶、飲杯酒，你講下點樣做啊嗰啲咧，就往往咧就唔係可以規管到嘅。特別喺刑事方面咧，由於嗰個世界係另一個世界嚟，好多嘢咧，可能律師都唔識嘅嘢，律師都唔知嘅橋咧，佢哋會教啲人點樣做咁。咁呢種係我哋見過有可能發生嘅情況。 嗯，而家譬如一啲一般嗰啲法律文员啊，法律行政人员啊，法律助理嗰啲，又算唔算系师爷嚟嘅咧？因为嗰啲好似又真系喺律师行嗰度一啲受聘员工咁样。 由于我刚才都提过，师爷本身个名咧就冇一个更清楚嘅定义嘅。咁一般类别咧，我哋如果系法律行政人员啊，实话啲注册咗嘅人员咧，嗰啲通常比较正规啲嘅，监管上都严格啲咧。但系师爷咧就其实都系一个员工，但系由于佢冇呢种咁嘅规格咧，所以就变咗系佢哋系可以好灵活处理嘅。咁但系当然咧，我哋明白到咧，我哋都有条例咧，系请任何员工嘅时候，律师行咧系需要有啲限制嘅。例如話律師就比較嚴謹啦，如果任何有停牌啊或者臨時吊銷執照嘅律師都唔可以請啦。就算員工都係有嘅，員工咧就點咧？佢就如果有律師會曾經出就不斷就不時會出一啲名單咧，邊啲唔係能夠請嘅員工嘅。咁目前都有成七八版，有時我諗都有成接近一百位咁嘅人士咧係唔可以請嘅。咁但係另外咧就係話如果某啲人咧。是律師行知道他是有刑事記錄牽涉到不誠實的案底呢，那又不可以請的。但是不誠實呢就當然如果有些案件是就算多嚴重都如果沒有不誠實的話呢，例如今次這件案件呢，那位師爺哥哥本身呢就有很多些案底，不過關於強姦啊、搶劫啊、或者是其他刑事案件呢，但似乎就未必望落去有一些不誠實的意圖的或者是那個元素的話呢，又可能是不受這個規管，所以都很多問題。 Okay. 即所謂不誠實的案件是不是譬如一些騙案那些才叫不誠實？ 騙案，主要因為我想律師行本身牽涉不少客戶的錢銀的關係，所以這個不誠實的 其實高啲咧，但係其他嚴重刑事案件倒轉係冇限制。 嗯，咁就住律師行嚟講，如果佢要即係請一個人或者同一個人嘅合作，要知道佢有冇啲不誠實嘅案底嘅時候，佢有冇一個渠道去查嘅咧？其實有。 方唔會隨便透露一個人嘅案底咧，所以呢方面嘅查透係唔容易做得到嘅。咁一般嚟講咧，只係能夠要求有關人士咧係透露，披露佢有冇任何案底啊，有冇需要我哋申報噶、啊、咁。如果當事人係或者即係嗰個聘用想聘用獲聘人士咧，佢哋唔透露嘅話咧，其實或者係隱瞞嘅話咧，律師行往往都查唔到嘅。 即係講個信字嘅啫，靠佢自己講嘅，自己聲明嘅。 係啊，咁當然有啲如果係牽涉到有會在囚嘅一啲員工咧，咁其實我哋有時都係申請將有關人士咧攞一個登記作為一個能獲許探監人士咧。咁呢個情況下咧，就可能咧就需要同律師會攞一個澄清，就究竟有關人士係咪只可以咁樣做咧？咁嘅時候，律師會咧，我相信佢哋會有做一定嘅查察，甚或咧，如果係有刑事記錄，佢哋都會 check 到。但係亦都同樣咧，由於警方唔係輕易透露案底咧，所以都會唔係咁容易做得到。 嗯，但律師會對於一啲律師行請員工上面啊，或者佢哋呢啲員工究竟有冇案底啊等等，喺個監管上面，以你所知係點嘅咧？ 都是其實是一個自發性的監管多啲。如果你話係有任何有唔應該請嘅，剛才提過話律師會有個名單，大概十班八班到咧，講一啲人士你唔可以請咧，咁有成一百人到咧。咁通常如果呢啲咧，佢哋會比好快會知道係咪有一個 order 唔俾佢唔可以請呢啲人。通常呢啲人點樣發生咧？就係話佢哋以往犯過事，或者牽涉到入行律師行嘅。有任何被起訴有任何違反操守的行為情況咧，咁律師會有呢個名單喺度。咁但係如果係冇呢種案底嘅話咧，亦都有一次就好難查得到。 嗯，我想問咧，譬如而家嗰個良民證制度咧，可唔可以作為一個即係其中一個，譬如去見工嘅時候，去呢啲律師行見工嘅時候嘅一個律師行要去檢查嘅一樣嘢咧？又 理論上係當然會要。一間負責我哋司行當然會要求有關人士會提交呢啲或者呢、這個披露呢個情況啦。但係如果係對方係有意隱瞞嘅，又或者剛才所講，甚至一啲師爺可能根本佢哋本身自己已經係操緊律師行嘅操作嘅話，更加冇可能有呢個監管喺度啦。 嗯，我想知道譬如而家或者一般嚟講啦，發現咗一個請嘅人士佢根本係唔合資格嘅，可能佢頭先有講嗰啲。譬如是一些不誠實的案底，而那個律師行會不會有任何的責任或者刑事責任呢？ 如果請的是一個律師被停牌的或者臨時停牌的那就會有個刑事責任是有成50,000的罰款添的。但是如果請的對象是一個普通不是律師的員工呢那的如果是違規的話呢恐怕目前來講只是有可能被律師會起訴呢所謂就可以根據一個操守上的起訴呢有可能有關律師被釘牌或者臨時停牌 咯。嗯嗯嗯，即係都有啲嘅後果喺度啦。不過呢個就係睇律師會係咪都要睇律師會。 似乎有啲後果，但係似乎個監管不嬲都不足噶啦，因為大家都知道，譬如無論刑事案件最近呢個馬家健案，又或者民事案件早前一個鳳凰律師行有擅自拿用嘅客户金錢去到成4億銀嗰個，我講都係民事刑事案件咧，行裏面都係比較多有問題，仲係解決唔到嘅，就係、是、呢個關於即係私嘢啊或者分佣啊，即係雖然佣金都唔可以分嘅行裏面，但係大家都知道咧，就係、是、佣金制度咧，好多律師行裏面都用緊嘅，但係其實就好多人都理唔到，律師會都理唔到。 嗯，頭先你講到即係聽落好似喺即係雖然有一啲條例喺度咧，但係譬如執行上面或者係咪去理得到咁細咧？尤其是呢啲師爺嘅情況咧，又未必係睇得咁細。有冇真係發現過一啲好似今次咁樣一啲好唔合資格嘅，或者案底累累啊，或者有比較多刑事甚至不誠實刑事記錄嘅人士係獲聘用喺律師行？過往有冇啲咁嘅情況？而嗰個律師行又真係承受一啲嘅責任嘅咧？要？ 的而且確咧，過往嘅情況係嚴重好多，多好多個案。現在咧，近年咧，由於我諗或者情況唔同咗啦，監管多咗啲啦，係少聽咗嘅。特別好似今次呢個咁誇張嘅案件咧，係完全未聽過啦。咁但係始終咧，剛才都提過咧，有啲分傭制啊，或者私嘢係唔應該做嘅嘢，而警察繼續做緊嘅咧，無論喺刑事或者民事案件咧，都係仍然非常多嘅。無論你話講喺刑事案件嘅，好似馬家健案呢一種啦，又或者民事案，例如話去。 醫院啊，去做一啲所謂 ambulance chaser， 即係走去漏人哋嗰啲家屬、受傷家屬啊、死亡家屬啊，去追究賠償呢啲，仲係好多呢啲即係唔合資格嘅所謂師爺咧，喺度周圍去兜售、兜生意嘅。咁呢啲含難對於行裏面嘅規管、對於行嘅聲譽、對於客户嘅保障都係唔足夠的。 我哋都有問過律師會啦，咁佢我哋都有問一個受聘於律師行嘅一啲非律師人員啦，咁有冇一啲法律嘅監管咧？佢就提了一條法例，就話係根據法律執業者條例第53条(3)啦，就話任何律師啦或者外地律師啦，未經律師會嘅書面許可咧，係不得咧就佢執業為律師或者外地律師嘅業務僱用或者係支付酬金。俾一啲據佢所知啊嚇，係裁定犯咗不誠實嘅刑事罪行嘅人咧，應該就係頭先你講嗰個條例啦。 冇錯 啦，冇錯。頭先特別去嗰個條例入邊咧，就提到話要據佢所知嘅，即係係咪話個律師行如果話佢唔知道呢個人係有一啲不誠實嘅刑事罪行嘅案底等等咧，就冇問題嘅咧？其實， 蕭郎你好醒目，你可以做律師，因為你嗰句所知咧，其實呢個字已經可圈可點嘅啦。呢、這個字我相信當年咧，相信喺通過條例嘅時候，都可能有律師行業嘅反對咧，於是咧。是加了这个这样的据他所知的一样东西多多少少都是加强了律师行业的保障就是说不知者不罪。所以呢如果负责的律师呢通常就会在请人的时候会有一个声明要当事人签回声明就说他是没有任何刑事罪行啊或者其他问题的。但是有些律师行呢就可能他们自己不是那么严谨啊又或者甚至只眼开只眼闭呢就根本就不知者不罪就不想知添。所以呢就其实这个监管本身都有很多漏洞。 係咯，因為頭先聽你所講，就係、是、首先個律師行已經要去檢查佢哋啲員工有冇刑事罪行嘅渠道，已經唔係咁容易啦，靠佢哋好多時候自己去報啦。咁但係到最後，然後又話啊，據佢所知係有問題，有呢個刑事罪行先再去請咁先至有問題。咁其實就變咗會唔會呢個條例本身就係一個漏洞咧？ 如果係依個角度睇，一定係。因為你話如果律師有冇釘牌，有冇臨時釘牌嗰啲，可以問到律師會，或者律師有冇任何人士係唔應該聘用嘅律師會個名單，呢啲可以問到律師會。但係刑事記錄特別牽涉到係淨係話有不誠實嘅元素嘅刑事記錄咧，這個恐怕唔係咁易 check 到。 我見到律師會會長彭文熙都話會將會咧同警方聯絡啦，商討點樣完善查閲刑事定罪記錄嘅程序同埋範疇。同埋範圍啦，呢個係咪就係基本上可以堵塞到成個問題啊？你覺得今次 呢個係其中一個方向啦，警方合作或者容易可以喺唔違反私隱情況之下咧，好似我哋一啲性罪行牽涉到兒童嘅話咧，我哋有個名單可以查察到嘅。某啲行業咧，例如話有志願老師嗰啲，就要有一個冇呢個咁嘅記錄先可以聘用啦。咁呢種方向，我相信都可能將來會係律師行業裏邊應該要做嘅嘢。而甚至乎而家都可能喺度辯論緊，咁係咪應該政府收翻嗰個自我嗰、那個監管權啦？好似我哋會計師行業一樣啦，而家就通過法例準備做呢一樣嘢咧。咁我諗，如果律師會或者俾人發覺到係不務正業嘅，即係呢啲咁嘅監管工作做唔足夠，但係就搞到政治嘅話咧，我相信呢個方向咧，政府一定會考慮。 今次呢一個案件咧，都即係引申到師爺究竟係有咩權力可以去到法院嘅羈留室嗰度去探一個人嘅咧？咁或者甚至去遊說佢去認罪嘅咧？其實有冇任何規定邊啲人係可以入去法院嘅羈留室啊？或者係一啲懲教署嘅管轄嘅院所咁樣？ 理論上當然係有一個係律師行嘅授權啦。咁受話咧係應該有個登記制度咧，就規管咗可以獲授權探監嘅人士咧，其實要向律師會係申請嘅。咁但係自剛才所講咧，如果制度本身嘅漏洞，無論咧係聘用又好，或者呢個探監制都可能有漏洞，有可能漏網之魚嘅話咧，咁自不然就好多人會利用呢個機會咧，就去做我剛才所講嘅提示，去做漏生意啊，甚或係接觸有關人士咧，俾一啲嘅。翻嗌律師意見俾佢哋咯。 但我想知道，因為我見好似話喺法院嘅羈留室啦，同埋懲教署管轄嘅院所咧，嗰個規定有少少唔同嘅喎。係咪譬如一啲所謂嘅授權人士，可以就算係冇一啲法律嘅資格，都可以做授權人士咧？第一，同埋第二就係佢哋可唔可以單獨自己入去呢一啲院所或者羈留室嘅咧？有冇需要一定一個合資格嘅律師或者大律師陪佢哋咧？ 法院就冇呢個嚴格規定嘅，所以任何師爺咧都可以即係坐喺大律師後面。如果係轉變大律師嘅話咧，就已經可以係去法庭做處理工作。 咁係可以啊，出咗入都冇問題嘅。關於呢個懲教設施咧，當然呢個係有限制嘅，就係、是、剛才講嘅就係、是、律師會要律師行本身要授權啦，亦都可能要經過登記制度先可以咁做啦。一經獲授權咧，佢理論上就可以自己都去探監。 嗯嗯。整體嚟講，你點睇？譬如今次上訴庭喺個判詞嗰度咧，提到就話批評控方指控嘅做法啦，係放生一啲懷疑刑責更重嘅人啦。咁亦都講到話即係法官其實一度質疑咧案入邊嘅一啲疑點嘅，就話如果達成係罪成裁決嘅話咧，會係非常荒謬啦。咁但係最終都係即係上訴未得席之前咧，仍然係判咗啦。咁點睇呢個情況其實咧？ 上訴庭法官咧已經用一啲好或者隱晦又好斯文啲嘅字眼咧，就講得好清楚噶啦。其實話成個檢控制度咧都出咗問題，無論喺嗰個代表團隊、大律師、律師方面、師爺嘅問題方面，甚至乎咧律政司嘅檢控工作咧，今次都出咗嚴重嘅問題，係唔單止負責處理審訊嘅嗰個檢控官啦，甚至上訴嗰個負責嗰檢控官咧都係有問題嘅。因為他們的態度似乎就是完全是可以說得過且過偷工減料，總之有人肯認罪他們就不想再浪費時間去打了不理那麼多了，完全是違背了他們作為檢控官應該有的秉承公義這個責任。所以今次呢，我相信律政司是責無旁貸，要調查有關的檢控的律政司那個官員呢是否有任何隱瞞法庭，是否真的問到有關的刑事檢控專員關於案怎樣做法，同埋喺處理上是否咧係有啲嘅所謂失責，就係求其攞咗個個案就算啦。有咩時間等法庭判啦，我哋唔理咁多啦。咁呢種咁嘅草率態度咧，係完全咧係違反咗律政司應該有嘅態度。 嗯 ，OK， 多谢晒你啊，就系俊同我哋讲咗咁多有关于今次引申出嚟咧，有关于师爷究竟成个运作系点嘅咧？谢伟俊咧就系立法会议员，亦都系执业律师嚟嘅。头先讲到有关于呢个案件啦，亦都讲到有关于渣打马拉松，话十月咧就可以预计可以如期举行啦。对于一啲嘅防疫措施，你点睇？1872311，1872311。 警署寻日拘捕四个出席会议的学生，指他们涉嫌干犯港区国安法第27条宣扬恐怖主义罪，是第一次引用这条条文作出拘捕。四人同日被落案检控，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会继续调查和约见其他与会者，了解他们投赞成票原因，并且视乎参与程度考虑是否行使国安法权力扣查旅游证件和首屋。明报报道， 信报报道，为反修例伤者和被捕人士提供支援的612人道支援基金昨日宣布有序停运，即日起停止接收新个案和申请。基金秘书处预计十月底解散，之前仍然需要多筹2500万元应付开支。基金信托人之一大律师吴凯仪解释，决定停运是因为提供银行账户的真普选联盟准备短期内结束，令到基金没有户口可以用。对于基金尚未达成任务就需要结束感到遗憾，相信仍然有各种民间支援。吴凯仪强调，人道支援工作每一步都合法，亦都从来没有收取可疑或者外地捐款。信报报道， 成报报道，金像影后尼哥杰曼日前由澳洲悉尼坐私人飞机抵达香港展开拍摄工作，她下榻的豪宅并不是指定检疫酒店，她同时有出外购物，外界关注到有没有违反检疫令。商务及经济发展局昨日说，尼哥杰曼获特区政府豁免检疫，获批准到港进行与指定专业工作相关的活动，需要接种新冠疫苗，在指定居所逗留，定期检测和提供工作相关行程。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不讳言，澳洲悉尼正是爆发涉及 Delta 变种病毒株的疫情，尼哥杰曼抵港之后随即活动，对防疫工作来讲有危机。成播报道， 文汇报报道，香港昨日新增三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全部都是输入个案。因应香港特区疫情回稳，深圳市口岸办公室昨日起调整港人入境隔离措施为 7-7-7 的模式， 如果在深圳有合適的居所，酒店集中隔離期由之前的14日改為頭7日酒店隔離，其後居家隔離7日，再加7日健康監測。有商會表示歡迎深圳放寬政策，縮減酒店檢疫期，有助恢復貿易往來。文匯報報導。 星岛日报报道，为了挽留人才，医管局早前开始着手研究，将员工退休年龄由60岁提高至到65岁。据了解，当局将会在下个月的大会当中提交有关建议。有护士是担心留任的资深人员疏于临床工作，难解前线压力。有医生就忧虑，延任或者令到中层因为缺乏上流机会而离开公营系统，强调新的政策需要配合有效率的审核机制，确保用人为才。星岛日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再次出现人事变动，首席财务总监冯洁仪离职，寻日生效。西九龙管理局连月来人事变动不断，十个月内有四名高层离职。现在距离新任行政总裁冯程淑仪今年十月履新不够两个月，但行政总裁辖下高层九缺四，暂时未知道届时能不能够齐脚。大公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明报的社评说，政府和田径总会决定在十月底举行香港马拉松，虽然规模较以往显著缩细，如果能够确保赛事可以在疫情底下安全举行，始终是好事。当局应该确保每个细节安排不会出现甩漏。社评说，万事都不能够勉强，如果入秋之后本港疫情有变，当局亦都要有最坏打算，切忌冒进。明报社评。 成报社论，香港大学学生会评议会通过悼念七一次警案疑犯的议案，警方国安处拘捕四名港大学生。社论说，港大学生素来是精英，学术有一定成就，付出的努力都不少，今次因为一个动议改变了四个学生的一生，建制阵营或者有些人会感到很兴奋，但社会对于年轻人是不是应该多持一些宽恕的心呢？成报社论。 大公报的社评就说，警方国安处拘捕涉嫌宣扬恐怖主义的四个港大学生是维护法治的应有之举，有助社会明辨是非，避免更多年轻人因为受误导而自毁前途。有人认为应该给予有关大学生改过自身的机会。社评说，严明法纪既是惩罚亦是教育，让年轻人明白美化暴力和恐怖活动危害社会安全，亦都会带来严重后果。大公报社评。 东方日报政论，青年被控企图贩毒罪名成立，判囚23年，服刑近5年后终于上诉得席，无罪释放。代表青年的律师团队涉嫌妨碍司法公正，而负责检控的律政司被法官质疑的情况下坚持起诉。政论说，动辄将检控不偏不倚挂在嘴边的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不单止欠公众一个交代，直接欠当事人一声道歉。东方日报政论。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再提一提你啦。油塘站附近嘅信号故障咧已经完成复修，咁而家将军澳线嘅列车服务咧就回复正常噶。咁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仍然非常之挤塞噶，龙尾排到过晒城门隧道嘅荃湾入口，去到和宜合道交汇处啊。咁而家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仍然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重复多次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和斜村慢线的意外清理好，仍然挤塞，车龙排回去城门隧道的荃湾入口过了，就在和宜合道交汇处。现在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仍然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的坏车拖走了，现在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在港岛区鸭脷洲的利荣街有路陷，利荣街要全线封闭，影响到利南道的车不能够转入去利荣街，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 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过了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返渣华道的支路呢就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海丰园。咁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奇德尊新村。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去屯门，近住福亨村一段慢车排到去丹桂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就挤塞，龙尾就喺骏景园。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沙田围路有爆水管，咁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而家快线封咗噶，咁一带就比较挤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1年8月19日，国安处拘捕四名港大学生，涉嫌宣扬恐怖主义。 612人道支援基金将停止运作。 香港马拉松10月24日复办，跑手赛前需打两针并检测。 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与塔利班高层领导人会面。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呢就讲到有关于呢 ,25 岁的青年马家健之前呢就因为话是被判企图贩毒呢就是判囚23年的。咁佢喺即係坐咗监啦 ,5 年之后呢就是上诉得席的，话是无罪释放。咁见到个判词嗰度呢都提及当日呢是有一个涉及游说佢认罪嘅师爷。咁就判词讲到佢嘅案底累累啦，亦都系质疑佢点解会系受聘于律师楼啦，而且能够系可以探访还押嘅被告。剛才呢就一直同啊谢伟俊倾噶，继续喺电话旁边同阿谢伟俊倾多一阵先。有立法会议员亦都系执业律师嚟嘅。头先我哋就问到有关于咧，即系去如果去拘留室即系法院嘅拘留室啦，同埋惩教署管辖嗰啲院所咧，系咪可以呢一啲授权人士又或者师爷可以一个人去嘅？呢、這个系咪有啲补充啊？呢、這个？ 是啊，其实我应该更正翻，因为佢佢一系授权人士都好啦，都要同大律师一起去。意思就是不需要有律師行的律師是去負責，很多時候就交託給這些所謂師爺或者登記了的有權去探訪的人士去同大律師去。但是今次馬家健案最大的其中一個特點就是有關的 大律師和被師爺都被指控或者被質疑有可能是夾在一起做某些事，所以我們看到後來有刑事案件拘捕的情況出現了。 嗯，明白。其实作为一般市民来讲呢，在譬如这些院所或者在法院的拘留室，万一真的有什么事被人拉了的时候，其实是应不应该即是这些师爷去主动接触他们，应该是要怎么应对啊？或者他们应该抱着一个什么态度去应对一些接触他们的师爷或者其他法律人士呢？ 首先当然知道呢，师爷本身并不是律师大律师，他们没有法律的一个资格啦。咁亦都係唔受監管啦，監管程度少好多啦。咁所以大家要小心處理佢哋嘅關係同埋佢哋嘅意見啦。咁但係我都知道咧，係犯罪嘅世界另一個世界嚟嘅。有時可能律師大律師做唔到嘅嘢咧，師爺會有提供一啲可能更加可能係佢哋認為啱使嘅方便嘅服務都唔定。咁呢個我相信一般市民咧就唔會有呢種想法啦。但係清楚知道咧，就係話師爺係咩嚟嘅？師爺佢哋本身由於可能出於利益嘅關係咧。佢未必咧係會係完全將客户嘅利益咧擺最大一個最高位置嘅，而師爺由於佢哋個牌咧就冇好似律師大律師咁辛苦讀書翻嚟咧，於是佢哋往往咧就係真係生意行先嘅。咁往往我哋見過以往咧未有咁嚴格規管嘅年代，例如話地產代理啊，例如話旅遊代理啊，例如話保險代理咧。以往咧未有監管咧，的而且嗰個質素咧，嗰個標準咧係參差不齊嘅。 咁就出咗好多問題。係只係近年由於政府不斷咧係將呢個資格提高啦，有好多監管制度咧，先令到有關嘅中介人咧係越嚟越受，或者係監管越嚟越係質素高啦。咁但係私營呢方面咧，恐怕仲係一種被遺忘咗嘅一個行業咧，好多監管係仲未足夠嘅，同埋係咪政府應該考慮下將呢個有關嘅資格咧係受規公家管理咧，先更加完善咧？咁呢啲我哋都要研究一下嘅嘢嚟。 OK， 唔該曬，謝偉俊，多謝曬你同你傾到呢度。好，謝偉俊就係立法會議員，亦都係執業律師嚟嘅。 完成接種新冠疫苗，達至群體免疫後，我希望第時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爺爺嫲嫲，喺室內做運動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舊，放假可以衝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復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而家咧，如果由香港要翻內地嘅話咧，都要有一啲嘅隔離啊，就係14+7啦。原本就係即係個方式咧，就係話集中隔離嘅健康觀察，咁就14日啦。另外有一個居家健康管理係7日嘅。見到咧，尋日咧，深圳市口岸辦公室咧，就係喺網上面咧就公布有一啲嘅調整啊，關於一啲香港入境人員嘅隔離醫學觀察措施，就話啦，如果係具備喺深圳居家隔離嘅條件咧，就可以做到7+7+7。咁即係話咧係集中隔離7日啦，居家隔離7日啦，就居家健康監察咧有7日。不過頭先講到啦，係要你喺深圳有一個居家隔離條件先得嘅。嗱呢一個嘅放寬啦，對於一啲要翻內地由香港翻內地做嘢嘅人咧，或者唔同嘅人士咧，有幾大嘅影響咧，或者有幾大嘅方便咧？呢個都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傾下嘅。有工聯會九龍東總幹事鄧家彪，早晨。 系早晨啊，萧乐文，早晨， 早晨，大家表 就系啊，琴日个消息出咗之后咧，其实因为我哋工联会有内地港人咨询服务中心啊，咁都有好多即系一直有呢个疑难嘅香港市民同我哋保持联络噶，咁所以其实都系想即系你今朝又有个机会啦，所以将佢啲心声讲出嚟咯， 系。 是啊，咁听落去呢，或者我睇某啲报章嘅描述呢，就觉得係放宽嘅走向啊，好似有啲乐观啦 通关有望，但其实呢真正受惠嘅人係好少嘅，因为呢佢7+7+7呢，佢个7天居家隔离呢，关键都係隔离而且呢係要符合条件我哋讲呢咩条件呢，第一嗰、那個入境嘅香港市民呢，要喺深圳有一個地方住。 呢啲人唔多啦，應該係嘛？ 係啦，因為好多佢翻內地嘅呢，其實佢未必去深圳㗎，佢係可能喺內地其他城市去工作啊。咁只不過深圳佢入境深圳咋嘛。咁第二就係、是、隔離呢，就內地係好嚴，其實香港而家都執得好嚴啦，就係、是、隔離居家隔離，就係嗰間屋裡面呢必須只得一個人。所以有啲人話：，我係咪可以翻去嗰七日同我內地嘅親人一齊住咧？唔得噶，係嗰個單位只能夠咧，就係嗰個入境嗰個人士自己一個住噶。咁第三咧，仲要係唔係任何類型嘅單位咧都可以叫居家隔離？就係、是、咧，佢所住嗰個地方咧係一個有管理嘅，有中央管理嘅，而且咧係當地政府認可咧喺防疫嘅角度咧，佢會有一啲嘅管理嘅責任嘅。就唔係話，係咪知道我有間屋？譬如我可能去到比較城鄉嘅地方，咁係咪得咧？未必得噶。所以 即係點啊？咩叫做中央管理？即係都要喺翻市區定係點？ 喺個屋苑嚟嘅，係啦，係啦。即係譬如深圳始終都係大城市啦，咁但係起碼嗰個大城市，你入住嗰個係一個有中央管理嘅屋苑，有啲管理公司啊，簡單嚟講咁所以符合曬咁嘅條件，西下咧唔會好多人咯。即係當然我哋可以咁樣倒翻轉假設，就是、譬如佢一個。已經喺內地深圳咧，係退休嘅獨居長者，咁佢翻香港可能係探一探親，或者睇一睇醫生，再翻去深圳咧，嗱呢啲就一定受惠啦，因為佢內地有間即係深圳有間屋，有中央管理，兼且自己一個住，咁所以咧所謂放寬咧，可能只係對咁 我諗西下西下咧，可能真係得好少人咧係真係享受到呢個比較寬較為寬鬆嘅待遇咯。 所以你自己預有幾多受惠人士，同埋你話即係聽到，譬如你哋工聯會嘅中心我聽到有幾多人係查詢呢、這個，又真係覺得自己係合資格嘅咧又？ 其实呢我哋评估唔到，其实係好少数喎。讲緊第一就係喺深圳市嘅独居人士啦。咁已经好少啦。咁而可能佢哋或者係一啲相对富裕嘅，就係佢深圳能够有能力有个单位数来係用嚟可能返去内地做嘢嗰陣时呢做一个缺脚点。所以其实我哋估可能真正受惠嘅係可能係百计，最多叻到係千计。就唔會話好多人咯。咁所以呢係咪等於一個政策嘅轉向，即係大家反而係關心一個信號啦，係咪一個政策轉向逐步邁向通關呢，大家都係保持審慎都唔會咁樂觀咯。反而呢有唔少嘅朋友又講其實香港政府係咪應該同中央衛健委步調一致，就係呢譬如我哋睇返我哋自己香港呢邊入境呢就有個回港驗啊。到今日呢都只係呢能夠喺廣東省返嚟香港嘅香港市民先用到回港驗呢。咁譬如澳門又唔得啦，廣東省以外好多地方唔得啦。咁但係譬如我琴日即係我即時去睇呢兩日就內地嘅疫情已經係大致好平穩啦，個位數啦。咁點解仲係要守住咁即係只有廣東省翻嚟先用回港驗，係咪可以放寬呢？或者起碼同澳門可以做到回港驗呢？咁然後香港澳門之間可以慢慢邁向互相通關，可能都係件好嘅事㗎嘛。 但係講返今次呢7+7+7呢暫時就話喺深圳嗰度做咗調整啦。你自己預計會唔會其實內地其他城市好快都會做呢一樣嘢呢，即係俾一啲香港嘅入境人士有呢、這個即係稍微嘅放寬咁啦叫做。 我哋好希望呢佢哋可以逐步可能，但係呢譬如今次呢次放寬呢只係深圳市嘛，唔係廣東省嘛。所以其實到今日都有一個疑問，就係話我哋香港而家除咗經深圳灣口岸仲去經港珠澳大橋㗎嘛。咁但係港珠澳大橋一落嘅係珠海市嘅另外一個市啦。咁究竟珠海市會唔會跟呢？我諗就係蕭樂文你嘅疑問或者大家疑問，如果珠海市好快跟嘅，咁就睇到好似逐步對香港市民入境有啲嘅放寬咯，但如果珠海市其實唔跟嘅，咁就未必咁樂觀啦。 頭先都講到話會唔會係一個信號，即係可能傾通關或者對於通關嚟講又行前咗一步咧？咁但係同時另一邊有啲意見又話，因為香港始終都係外向型經濟體啦，成日都話見到外國好多地方而家喺嗰個 Delta 變種病毒之下都比較嚴重一啲啦，咁我哋又有機會啦喺外防方面有機會接觸到佢哋啦。而家即係其實內地諗一個通關嗰陣，係咪都可能考慮多咗呢啲咧？咁其實而家你覺得係咪一個適合嘅時候啦，或者？香港的疫情環境是否適合的時候去開或者傾通關呢已經 第一這件事是雙向的，即永遠都不是香港自己想怎樣視乎我們傾那個對等的地區他怎樣看香港嘛。所以一定是要做好自己先的，這是第一。第二就是雙方的需要了，譬如說可能那個地區對香港的需要他都很想香港多一些市民去到嘅，咁我諗就容易啲傾囉。所以點解我頭先特別講澳門呢，我理解其實澳門成個即係城市啦特區啦，佢都係需要多啲香港市民去嗰度無論係旅遊啊消費啊定係都始終有好多同香港密切嘅關係社會關係。所以其實我覺得可以香港第一做好自己啦，外防輸入啦。第二呢就是力所能及自己做好的入境措施呢就調整，盡量同中央步調一致啦，譬如我剛才講回港二嗰度。咁第三就是希望以澳門特區同香港特區呢做一個更寬鬆的所謂通關呢做一個試點，就俾廣東省睇囉。 OK， 好啊，唔該曬鄧家彪同你傾到呢度。好，鄧家彪呢就係工聯會九龍東總幹事嚟㗎。繼續聽大家嘅電話，電話旁邊有葉先生，早晨。 係，早晨。 早晨請講。 咁我就想了解返啦，十月份嗰個馬拉松啦，首先係邊個去決定，邊個政府部門去建議可以成功可以舉辦嘅。咁佢講到啦，所有運動員裏面呢都要打兩針，免發咗之後去參選嘅。咁其他啲觀眾呢圍觀者呢嗰啲個點一點測佢又冇打到針啊。咁呢個係叫即係叫社交距離裏面係咪有

受傷啦，其中女嗰個工人咧就係經搶救後咧係最終不治嘅。就住今次呢一個嘅意外咧，你又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1，18723111，亦都請一位咧喺有關於修樹啊樹藝方面咧比較熟悉嘅人士咧同我哋一齊傾下。有中華樹藝師工會會長歐永森，早晨。 系早晨， 早晨啊，欧永森，讲下你有冇留意到今次呢个嘅意外，或者以你所了解嗰个嘅意外嘅原因咧？佢就话系同嗰个升降台嗰个嘅教位截断有关系。呢、这、一个系会唔会一般都要特别留意呢个情况，或者有保养啊咁样噶？ 啊，其实呢种情况系非常之罕见噶。咁、我今朝早我再重新睇过晒嗰啲片啦，就同埋睇过呢一个。机嗰个制造商嗰啲资料啊，等等啊，同埋机型号咧，我发觉咧，即系呢一种意外咧，即系喺我喺行里边都已经做咗37年啦，我都跑匀全世界啦，我都系第一次咧，即系见到可以产生啲咁嘅意外嘅。 系， 咁似乎咧就系咧喺尾二嗰节咧，即系唔系伸缩嗰节，系伸缩到尽之后咧，咁有两节冇得伸缩嘅，嗰两节就咁摆落去嘅，而喺尾二嗰节嗰度咧，即系净系断裂咗嘅。即系成个断咗，咁呢个系非常非常之罕见嘅，即系呢个似乎系一个设计同埋物料上嘅问题， 可能老化咁会唔会咧？呢、這个又会唔会涉及老化咧？同埋以你所知，你做咗咁多年啦，呢一啲嘅升降台咧，会唔会都有定期去做维修噶，或者保养噶？ 应该有嘅，因为呢啲系政府嘅机器咧，佢相信佢应该每年最少做一次维修嘅。咁、即系除非你喺维修嘅期间咧，你系改变过佢里边啲物料啊，或者系。佢嗰個設計啊，如果唔係嘅話，我睇唔到即係呢方面有即係操作上面出咗咩好大嘅問題。 Okay. 整體嚟講咧，譬如喺香港要修剪樹木啦，多唔多用到呢啲升降嘅工作台咧？係咪通常都係路邊或者市區先用到嘅？ 啊，非常之普遍嘅，實際喺公園啊、路邊啊，只要車輛能夠到達嘅地方咧，往都會使用呢一種工作平台啦。即係香港個法例嘅指引都係話咧，如果你做工工作咧，最好有個工作台啦。冇個工作台嘅話，你又要用吊籠啊，或者安全網嗰啲咁嘅方法。咁所以呢個可以話係工工作嘅首選嚟嘅。非常之普遍。 指引上面有冇話譬如上咗個工作台之後啦，係咪由個工作台嗰個人去操控成個升降台，定係下面有人去操控個升降台嗰個嘅位置咁樣嘅？ 啊！呢方面咧就可能问翻专家比较好啲，但系据我所知咧，就应该系下边有另外一个人去操作呢个升降台，就唔系自己喺上面操作嘅喺香港。 咁你哋一般譬如作为一个修剪树木嘅人员啦、负责人啦，咁你哋譬如上到呢啲升降台嗰阵，有啲乜嘢安全嘅措施要做咧？ 就通常我哋会穿上个人防护装备啦，咁起码有条安全带啦，咁就维系住自己同埋升降台其中一个部位啦。咁預備，即係有咩事失平衡嘅話，人會跌咗出去啦。咁喺呢一個情況，即係琴日西環呢個情況見到啦，嗰兩個人係冇跌出去嘅。啊，雖然有一個話跨半身喺個台上面，但係佢都冇跌出去。 係 咁呢個做法，睇唔到有啲咩操作上嘅問題。 咁譬如你哋一般做嗰陣，亦都做修剪嗰陣，有冇話限住呢啲升降台最多幾多人係上去？因為都涉及嗰個負重啊嘛，個負載啊嘛，同埋嗰個升降台有冇話最多係延伸到幾長嘅咧？即係如果棵樹好高，咁有冇會唔會再伸得再遠啲？有冇一個限制嘅咧？呢個由以你所知， 通常咧升降台佢嗰個伸展嘅長度係有固定嘅，即係例如咧15米嘅升15米，18米升18米咁樣。咁如果你一超過呢個幅度嘅話咧，部機子都要停噶啦。而家香港嚟講，咁一般嚟講，我哋我會睇佢嗰個台嘅載重可以達到幾多啦。咁普遍嚟講200公斤啦，咁200公斤嘅話，基本上兩個人問題唔大嘅。 兩三個人都得噶，三個人得唔得噶？ 三個睇你有幾重啦。如果你三個都係50公斤嘅話，或者可以，但你未必夠位企，同埋未必夠位活動喺上面，因為你仲要用腳啊。用其他刀具等等呢啲，咁三個人太逼可能會有危險。 過往有冇試過，譬如上到呢啲升降台，自己上到去，可能發現到啲機件可能有問題，而要剎停啊，要檢查，常唔常見咧？呢個情況 間唔常見，不過間中都會有。咁通常部機器都自己剎停嘅。咁通常我哋喺升降台上面做嘢嘅話，一發覺唔掂咧，就即刻打手勢啊，或者大聲嗌啊，叫佢放翻我哋落去嘅，就唔會繼續做啊。 头先你话用升降台都比较常见嘅，但系譬如用梯啊、绳索啊呢类又会唔会用嘅咧？定系而家都好少噶啦？定系咁噶？ 啊，梯就按照法例咧就唔准用梯嘅香港，树木修剪唔能够用张梯喺上面做。 咁乘坐就都幾普遍，即係乘坐咧通常係升降台車唔能夠到啦，或者搭棚唔容許啊，或者唔實際嘅情況之下咧，我哋都會用乘坐做。 嗯，乘坐會唔會即係或者乘坐會唔會整體嚟講安全過升降台咧？其實？ 如果睇翻記錄咧，即係我自己嘅記錄啦，呢個唔係官方記錄啦。咁到而家為止咧，我就未聽過話用繩索爬上去會跌咗個人落嚟，就未見過。但係升降台嘅意外咧，似乎每年都有幾單嘅。當然詳情可以睇睇勞工處嗰啲記錄啦。 係。咁你有冇聽過話真係即係除咗今次事件啦咁嚴重啦，過往有冇話即係一啲修剪樹木嘅工人都喺升降台嗰度係發生過啲咩意外啊？通常係邊類型嘅咧？又係？ 我有好都幾一年起碼都有幾單㗎。通常嗰支升降台嗰支臂呢伸得太出呢，而嗰部車失平衡呢，成部車跌到落去。但係如果咁樣嚟講呢，就通常因為都係講緊升緊10米8米你個台裏面成架車冧落去嘅話，你都係慢慢冧嗰啲，唔會好似琴日咁樣中擺流星錘咁打落去啫。咁通常個人受傷嘅程度好似話好似琴日咁嚴重。琴日非常之嚴重，因為即係我睇到啲片好似流星錘咁樣，嘩揸住就咁成個成人街斗係咁瞓下，又撞到個燈啊，同埋啲地啊啲咁嘢，所以琴日比較嚴重。 你覺得整體，譬如你都有即係做呢一啲嘅修樹啦，亦都頭先提到一啲安全嘅指引啦，有冇啲乜嘢要即係寫得清楚啲，或者再改善嘅地方？即係雖然今次嘅意外可能未必直接同個安全指引有關係，可能係個純粹一個零件，但係你睇到指引方面，對於保障一啲修樹工人嚟講，仲有啲乜嘢可以再做得好啲咧？ 其实指引是几足够的，但如果你想做多啲呢，就最好首先将个升降台伸进佢四围摆一摆，觉得佢安全，你先要找个人走上去咯。 嗯， 这个可能是指引之外啦。但是一般来讲，我用开一间信誉好的升降台车公司呢，一般大家都知道，因为佢日用嘛啲车。 好，明白。好啊，唔该晒你，欧永森，同你倾到呢度。 OK， 好，多謝。 歐永森咧就係中華樹藝師工會會長嚟嘅。講到今次呢個嘅意外啦，康文署有個回覆嘅。咁佢哋都話咧喺進行樹木修剪之前咧，樹木組嘅帶隊主管咧會做一啲嘅職安健嘅實地視察嘅。咁啊確保即係啲員工嘅安全啦。咁啊當中包括就係提醒升降台嘅司機啦、控制員啦，係檢查並且確保咧機件係運作正常啦。咁佢都講到啦，其實升降台咧根據服務合約咧規定，每年咧係要進行兩次嘅定期檢查嘅。今次呢一個嘅升降台嘅最後檢查期咧係今年嘅3月20日啦。佢喺過去一年咧都係冇故障記錄嘅，咁而佢嘅吊臂咧都冇咧係話經過改裝嘅，而喺事發之前咧，亦都冇收到員工咧話反映咧呢一個嘅升降台咧係出現問題。勞工處方面啊都話啦，得知到呢一個嘅意外之後咧，已經係即時派員咧去到意外現場咧係展開調查啦，並且已經向有關部門發出暫時停工通知書，停止咧係用呢一個嘅升降工作台啦，以及係用咧任何升降工作台咧喺意外地點咧做樹木檢查咧，同埋係一啲修葺嘅工作嘅。咁啊，直至話係有關部門咧係已經採取措施咧係消除呢一啲嘅危害，先至可以復工嘅。呢個就係勞工處嘅睇法。咁啊，另外想轉一轉有關於一個嘅國際話題啊，之前都同大家傾過有關於阿富汗的情況。咁佢咧就塔利班咧喺重奪呢一個嘅政權之後咧，見到就係星期二咧舉行咗記者會，第一場嘅記者會，見到發言人咧都講到有一啲嘅承諾嘅，就話係唔會係內外樹敵啦，唔會係報復一啲前敵人啦。咁亦都講到話喺伊斯蘭教下咧係會尊重父權嘅，有啲咁嘅承諾。咁不過咧，見到喺阿富汗有一啲唔同嘅地方咧，話至少根據報道咧，話至少有三個城市咧有一啲嘅反塔利班嘅示威係出現咗嘅。嗱，詳情咧或者成個局勢係點樣分析咧，都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有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楊廷輝，早晨。 是你好， 早晨杨廷辉，讲下最新阿富汗嗰个情况啦，又见到记者会入边咧，特别都提到咧头先讲到譬如喺伊斯兰教之下尊重父权啦，又话唔会报复前敌人啦等等，你点睇佢哋呢啲讲法？ 系。咁嗱，我哋睇翻個情況啦。咁塔利班雖然就已經成功攻佔咗呢個阿富汗首都喀布爾啦，但其實佢實際上有好多嘅問題，往後嘅問題陸續係需要處理嘅。喺呢個時候，的確係有收買呢個人心嘅需要嘅。其實只要稍有智慧，都唔會喺口頭上講話會實行政治報復同埋剝削女性權益嘅。咁喺短期內咧，塔利班的確係有動機做好對外嘅公關工作。 如果不是引起國內外的很大的迴響，其實對塔利班鞏固他在國內的管治都不是一件好事的。不過發言人就說在伊斯蘭教規之下就尊重女性權益，其實已經很可圈可點的了。因為在阿富汗境內，其實伊斯蘭教規的全職權呢現在是牢牢掌握在塔利班手上的。咁佢嘅紅線係點樣？係點樣搬呢？其實可以隨住局勢變化而隨時移動嘅。咁、我哋如果睇翻喺2001年美軍入阿富汗之前咧，其實塔利班就曾經以好嚴苛嘅伊斯蘭律法嚟到制定呢個憲法規定啦，壓抑咗女性嘅地位嘅。其實當時女性唔單止唔能夠接受教育同工作啦，甚至唔允許喺冇男性家屬陪同嘅情況之下出家門嘅。如果他們違了規，或者他們出門的時候沒有穿著一個遮蓋全身的罩袍叫布卡，那就會有機會被處以公開的鞭刑等等的。那其實阿富汗國內其實有不少女性和倡議女性權益的人權分子都非常擔心這些現象其實是會捲土重來。另外所謂的秋後算帳的形式都有很多種的。其實塔利班不一定要明刀明槍或者擺明車馬這樣拎回外國拎翻嗰啲曾經同外國合作嘅人嘅以往做嘅嘢嚟入罪嘅，而有好多巧立名目嘅方式嚟入罪嘅，所以暫時嚟講都唔能夠可以百分百相信到塔利班所講嘅承諾咁樣。 所以頭先你聽落就係唔可信啦，覺得佢哋講嘅都未必係完全可以信啦。你覺得佢哋呢個做法係咪純粹係換取即係一啲形象工程，定係真係想國際間承認佢哋嘅政權定點咧？ 其實我相信塔利班在過往呢20年咧，其實佢都有反思過一啲做得唔夠好嘅地方嘅。雖然你睇到其實塔利班喺美軍嘅係進佔咗阿富汗接近20年啦，其實佢仍然好頑強咁存活落嚟啦。但其實過往20年咧，其實佢失去咗執政地位咧，其實佢嘅日子都一啲都唔好過嘅。其實塔利班由大城市被趕到去一啲嘅農村咧，佢哋係的確需要喺農村重新建立佢哋嘅據點同支持度嘅。咁其實喺某程度上，塔利班都做咗唔少收買人心嘅舉動啦。當中最明顯就係輕徭薄賦啦。喺部分農村地區，其實佢嘅徵税就遠遠比阿富汗政府嘅徵税係低得多嘅。另外咧，部分塔利班嘅管治嘅勢力範圍其實都着重呢個紀律同埋清廉嘅，反而係阿富汗原先嘅政府執政咗20年咧，其實越嚟越腐敗嘅。喺此消彼長嘅情況之下，亦都令到塔利班喺部分地區能夠籠絡人心啦。而對外方面，其實塔利班都吸收過以往其實被國際孤立嘅經驗嘅，所以其實佢而家係一定程度上比起20年之前咧，其實佢更加着重同國際嘅聯繫咯。但係亦都要睇翻佢實際上其實塔利班究竟其實係由邊一派嘅管治咯。如果其實係由原教旨主義者掌權嘅話，其實佢哋限制自由程度嘅機會就越嚟越大咯。 我見到他在記者會那裡講到都說即想請求國際社會承認國際邊界和互動，他說他們應該得到相應的對待的。亦都有人問到即塔利班二十年來有沒有變化呢，見到發言人都說他們的國家一直都是穆斯林國家，但現在呢塔利班呢就是在經驗、在成熟度、在遠見上面跟二十年前比都有巨大的差異的。你自己觀察他說這番說話即你怎樣理解他說這番說話呢？ 咁差異就一定存在嘅，咁點解呢？因為呢其實塔利而家資訊網絡都資訊都好發達啦，咁塔利班冇可能係完全唔吸收過往嗰個經驗而繼續將以往嗰種做法係照搬過嚟嘅，咁但係其實最大問題就係、是、其實就要視乎究竟其實佢哋由邊一派嘅掌權咯。頭先正如頭先所講到， okay, 如果其實係由因為塔利班自己都有好多唔同嘅派系之爭啦。咁如果係由原教旨主義者，其實佢係牢牢掌握咗呢個權力嘅時候，咁佢哋好可能就會隨住佢哋逐漸掌權，或者佢哋希望達到某啲嘅政治目的咧，而逐步咁樣去收緊翻原先有嘅權利咯。咁國際社會其實對塔利班咧，其實佢就嗰、那個嘅態度係不一嘅，咁有啲就唔係好急於承認塔利班嘅政權嘅，例如你見到俄羅斯啊、巴基斯坦啊等等，其實佢哋都唔會好急於同呢個塔利班打好關係嘅。咁當然就你會見到亦都有啲國家，譬如中國啊、烏茲別克，咁佢就 表面上表示示好啦，同埋以一個不干預別國內政嗰個理由去到承認塔利班已經係喺實際上掌權啦，但實際上係點做我哋都未知嘅。咁、所以其實好多不確定性，我國際社會都係採取一種觀望態度為主咯。 可唔可以俾我哋了解一下而家你睇落，譬如從開記者會出嚟嘅發言人啊，或者等等，而家塔利班所謂嘅派系鬥爭咧，係邊一個係個聲音喺個派系上面係強大一啲？ 其實呢現階段實在真的很難說的，因為其實塔利班自己本身都是擴張得很快的，因為他本身都是透過一些 招募一些叫外國的聖戰士，或者在農村到強制徵兵這樣，那很自然然就會有很不同的派系的，而且阿富汗本身就是一個部落自治的國家，那就是以普什圖族為主嘅，咁但係普什圖族就比其他嘅民族更加近原教旨主義啦，所以先會令到國際社會有聲音擔心，其實當初嘅鐵腕管治係會卷土重來咯。咁暫時嚟講咧，其實因為塔利班其實佢係有呢個實際務實嘅需要嘅，如果佢入城市唔能夠籠絡人心嘅話，引起一啲反彈嘅時候，咁其實對佢嘅管治都係不利咯。而且塔利班都係啱啱重新掌權，實際上佢而家掌權同過往二十幾年掌權嘅情況又唔同嘅，因為其實而家係一個處於艱難嘅時勢啦。咁、其實塔利班其實佢過往廿年係冇一個執政嘅經驗嘅，咁所以其實好多時候佢都摸著石頭過河咁樣咯。 見到有啲城市都出現一啲反塔利班嘅示威啦，你點樣預計呢一啲聲音嘅發展咧？同埋見到話阿富汗政府嘅第一副總統啦，佢都有呼籲啲民眾係加入反抗軍嘅，呢啲聲音又點樣落去咧？你覺得？ 係，其實你見到因為大城市嘅人咧，其實可能佢接受咗阿富汗政府原先阿富汗政府嘅管治咧，咁其實相對嚟講，佢係過慣一啲比較自由度大嘅生活嘅，咁女性亦都會享有更高嘅程度嘅權益嘅，咁塔利班嘅嗰個公關形象其實即係公開俾大眾嘅形象一路以嚟都係唔係咁好嘅時候，咁其實自然會有個恐慌，自然會有個反抗嘅聲音走出嚟咯。咁我相信塔利班佢對視乎佢點樣去應對呢啲反抗嘅聲音啊。咁如果佢係用鐵腕管治嘅話，咁我相信咧就呢啲反抗嘅聲音嚇可能會陸續有嚟都唔定嘅。咁但係我哋要睇翻，其實就係阿富汗。但塔利你都唔好睇小塔利班嗰、那個實際嘅能力，因為其實佢由農村去到攻佔翻個城市，其實係個速度遠遠比我哋想象中快嘅。可能好多人都戴跌眼鏡，點解塔利班可以咁快就可以攻佔翻全國嗰、那個版圖咁樣咧？咁其實當然第一副總統佢就呼籲就要加入反抗啦。咁但其實個問題就係、是。我哋見到阿富汗政府原先有大約三十萬受過美軍訓練嘅士兵，就係其實好似都冇咩反抗之力。咁而家直情係俾塔利班佢係已經佔據咗全國最主要嘅據點咁樣。我覺得反抗係單憑佢哋民眾嘅反抗係有一定嘅難度咁樣嘅。 最後我想問一下，因為話塔利班其實喺1996年至到2001年即係掌管阿富汗嗰陣咧。當時的極端組織咧，阿爾蓋達都係話，即係俾佢哋幫手咧，係話提供咗一個庇護咁噶嘛。有啲嘅諗法就話，會唔會擔心阿爾蓋達嚟緊都會喺當地會重整成個勢力？你自己點睇咧？呢個係有。 當時咧，其實咧，塔利班咧，佢冇同阿爾蓋達做一個切割咧，其實係令到佢哋咧，招致美軍個報復啦。其實我相信塔利班佢哋或多或少都會中央嘅管理層或者佢都會吸收呢個經驗，同埋佢喺之前同美國傾呢個協議嘅時候咧，其實佢哋都承諾過要同呢個極端組織切割嘅。咁就儘管中央領導可能有呢個願望啦，但其實實際上咧，塔利班係咪真係可以牢牢管治曬全國咁多個唔同，即係咁多個唔同嘅據點？因為始終都係部落好多嘅。阿富汗始終都是一個部落很多的國家啦，咁可能佢如果有啲山高皇帝遠嘅情況嘅出現嘅時候咧，其實 加埋塔利班嘅管治唔能夠好順暢去到某個地方嘅時候咧，咁可能唔同嘅極端組織潛伏咗喺阿富汗嘅極端組織，佢哋都有機會死灰復燃咯。所以唔可以低估咗阿爾蓋達卷土重來嘅可能性咯。 好啊，唔該曬楊廷輝，多謝你。楊廷輝咧就係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啦，同我哋講到有關於阿富汗嘅局勢啦。咁啊，關於主要就講到就係、是、阿富汗喺塔利班重奪政權之後咧，塔利班咧就之前就舉行咗一場嘅記者會一啲嘅內容嘅。咁啊，千禧年代嚟到呢度都差唔多啦，聽日再見。